第78集，沈直今天没上班，他下午去了趟蓝秋晨的私人诊所，现在顺路过来替同事取盖章件。他知道许元今天放假，所以没抱希望会碰上他，但就算许元在公司，沈直也不准备怎样。他明确清楚自己不该再见许元。四目相对，沈直率先移开视线，虽然只对视了一眼，但沈直察觉许岩的状态似乎不太好，看起来没什么精神。他想把昨天梦里的对话亲口对许岩讲一遍：你照顾好自己，多休息，按时吃饭。可他只能沉默。倒是许年，怎么说跟易心也是长期合作关系，抛开别的不谈，工作方面的交情是绝对要维持好的。何况沈直对他公司业务的态度有目共睹，于是许年主动打招呼： 沈律，这么巧啊。 许总。 短暂问候结束，三个人擦肩而过。 其实他每次叫我许总我都压力特别大，别人喊我都没有这种感觉。 哥，你说的让我失望该不会就是不对不对，肯定不是，你俩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要复合的人。 许岩依旧保持缄默，但他真的打心底里热爱观看许年演独角戏的傻样。上楼，许年跑去找陆森，许岩去了趟摄影棚，又回办公室整理东西。是品牌方和明星工作室送的生日礼物，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。脑袋有点乱，许岩站到落地窗前点了支烟俯视下去，他发现沈直还没走，正站在车边打电话。他能看见沈直的 T 恤下摆被晚风微微吹起来的弧度，落日的光线很柔和地铺在他的脚边，像照耀一棵生长在夏天里的树。沈直站在那里挺拔修长，但许岩想到的却是他屈缩在衣柜里的模样。许岩觉得沈直像一只孤鸿，困在过往的那片林，剪尽寒枝不肯栖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，也非常残酷。只要有一个人永远不再给予余光，另一方总会放弃的，双方终将走向没有交集的未来。昨晚之前的许岩就是这样决定的，哭着说我不会打扰你的沈直应该也已经做好了类似的决定。可谁都没法估量沈直还要这样下去多久，包括沈直本人。到此为止，许岩不可能再怀疑沈直的感情，但使他犹豫的是，那些感情是不是像沈直家里所有原封不动的细节一样，始终停留在陈旧的过去，他们之间还能不能产生新的爱？重蹈覆辙怎么办？旧态重演怎么办？如果自己无法再回到爱沈直的那种状态，怎么办？许岩最恨不对等的感情，他有过多顾虑，也承受不起再一次的失败。但沿着所有的支点往起点走，走到尽头会发现问题其实只有一个，你愿不愿意试一试？愿不愿意给沈直机会，也给自己机会？等许岩静静抽完一根烟，沈直的电话打完了，他垂下手，头也低下去，挺累的样子。过了会儿，沈直又抬手看手机，像在犹豫，接着他点了几下屏幕。没过两秒，许岩的手机响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 生日快乐，注意休息。 许岩直接拨了电话过去，他把手机放到耳边，看到沈直在接到电话时整个人愣了下，接着下意识回头看了眼，但身后空空如也。沈直便抬头看向公司大楼，不过玻璃是单向的， 许岩站在窗前一动不动。十秒后，沈直接起电话。他没有说话，许岩能听到他的呼吸声，压抑着的，但仍然有点急促。 你把储存卡和 U 盘寄给我，是什么意思？ 我想里面有很多照片，是你拍的，应该还给你。 沈直的声音有点哑。他原想道歉，但许岩之前让他别再说对不起。 前几年你让我找，其实我找到了，但那个时候。 那时候的他没想到后来的一切会发展成那样，没想到许岩会和他彻底一刀两断，远赴异国。 后来你出国了，一直没有机会给你。 现在给也晚了，我用不上了。 那可不可以给我？ 外面起风了，沈直的后半句话被吹散了。 什么？ 可不可以给我？如果你不要的话。 许岩觉得胸口闷，喘不过气。他都能想到，如果真的把那些储存卡给了沈直，沈直一定会拿回去，放在原来的书桌抽屉里。就如同那栋房子里被三年前的他放弃的一切，沈直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，维持如初，自虐般的每日每夜生活在最熟悉的场景里，而曾经的另一个人再也不会回来。何必呢？不累吗？许岩想这么问他，但再往前想到自己奋不顾身那几年，大概也只能用这六个字来概括。 给你干嘛？你是有什么旧物收集癖吗？ 沈直看着地面，夕阳下他的影子被拉成很长很长的一条。他知道这大概是他和许岩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了，原本应该感到难过，但好歹还能接到这个电话，是意外之喜。 可能是有点。 好，那我考虑考虑。 有几秒的安静，电话里传来风吹过的声音。 许岩，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